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的爱人，红唇灭念，情下干涸美丽，将拥抱双手放低，埋住寂寞从荧幕当中。在明暗之魔中之世，照照镜唔难再次禁闭，独自渴望上安慰。你远去连带爱意变也流逝，红唇烈焰极觉抚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的爱人，红唇烈焰。下干涸美丽， 常拥抱双手放低， 空虚的心脱轨，静静地仿不可控制，我却为深爱你，像火冷强又一次，坐低，红唇烈焰亦待抚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的爱人，红唇烈焰。下干涸美丽，将拥抱双手放低， 通讯回言方的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一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咧就嚟到一个年尾嘅日子，真真正正年尾啦！2021年嘅12月31日呢个除夕嘅早上啊，星期五啦，系咪？咁啊，而农历方面咧就嚟到11月28日。室外温是18度，相对湿度84%的。刚刚为你带来就是妹姐的一首的快歌。讲起妹姐呢，昨日就播了很多这个的慢歌，今日就主要集中播一些节奏比较明快一点的歌曲送给大家。讲紧妹姐除了即你说唱慢歌很柔情很有味道之外，唱快歌真的又有一番的韵味在这里。除此之外，她的百变形象真的令到大家呢，即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觉得是眼睛的一种享受来的。你问我很多首的歌曲或者很多个形象来讲，我真的最喜欢都是烈焰红唇这个形象。而跟着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很早期的歌曲。听完之后会不会一起再共舞呢？ 因我始终不断演奏着就掉血也沸腾战舞步，身要动手足挥舞顺动作，今朝入去不知哪日再共舞，应享受不必牵挂一切事，碰与撞要去退让不发怒，充满劲功先呼叫砌共舞，今朝入去不知哪日再共舞。叫又叫不觉疲劳，真性情心中一切倾诉尽，确自由哪会理会愧怒。 叫又叫不觉疲劳，真性情心中一切倾诉尽，确自由哪里你会归论，生与熟不必分界砌公务，今朝一去不知哪日再共舞。 好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啊，笑可以除烦恼，确实是的。有时呢真的很多烦恼呢就是在个脑里面缠绕住，尤其是呢即是这两年呢即是可能太多问题产生啊，可能令到你呢觉得好烦恼啊。来到今日这个除夕的日子呢，我们有啲嘢係改變唔到㗎嘛，係咪？有啲嘢都唔係你可以控制到嘅，不如我哋就大笑一下，應到呢啲煩惱呢就可以拋諸腦後。雖然係講嘅容易係嘛，真係笑係好容易，但係真係將呢個煩惱掉曬佢呢真係確實唔係容易嘅。不過把心一環，我哋要迎接一個新嘅一年2022年，咁所以呢就一定要将这个烦恼就是抛诸脑后的。好，那么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知道的呢，就是今天的天气了。那么今天天气预测是这样的，早上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是较多，有一两阵雨，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84%。跟住呢一首歌会不会起咗前奏你已经知道是哪首歌呢？ 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千柳段，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血战。 有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 乖乖听我训练，多检点， 和平路上早已不想再 战，挥洒千抹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情意在现，头皮点点指尖，暴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寒战及世界大战， 都不见都不见不见， 情愿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暴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千柳电，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现，长长欲血战，军队也 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 乖乖听我训练，多见天， 和平路上早已不想再战， 挥洒天没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情意在现， 闪嘴边，暴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贱。 我哋咧认识嘅妹姐咧，大家都觉得佢系一个好有情有义嘅朋友嚟嘅。咁当然啦，即系你见佢即系相识满天下就知道啦。咁除此之外咧，佢都好提携后辈嘅，好似草蜢咁啦，就喺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就带嚟呢一首嘅外仗，令到佢咧就好容易咧就系打入大家嘅心里边。除此之外，呢一首都系阿妹姐好锡嘅呢一位后辈。讲紧嘅系许志安啊，许志安加上梅艳芳嘅有呢一首歌。将冰山劈开， 再沉苦海，想把冰山变改， 无谓再抑压 有呢一首歌啊，就系、是、梅艳芳加上许志安一起合唱嘅呢一首《将冰山劈开》。 在台上我明理想。 一首好早期嘅妹姐嘅作品啊，飞跃舞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啊！咁大家都即系怀念我哋嘅梅艳芳咧，就呢几日咧，陪陪咧都会拣嚟一啲梅艳芳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咁当然啦，你话即系原来已经离开咗我哋18年，真系好似眨下眼，仿如昨天一样。佢嘅风采，佢嘅歌声咧，依然都系陪住我哋成长嘅。你话可能年青嘅一辈对佢哋可能陌生啲，但系透过一套嘅电影咧，可能佢又认识翻啊！原来我哋香港都出现过一个咁天王嘅巨星嘅、哦。好，咁啊，转头翻嚟咧，先听5:30新闻简报，跟住继续我哋有梅艳芳嘅歌声。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通电话。 是不足一个月以来两人的第二次对话。普京在通话前向拜登发送节日信息，表示相信可以在互相尊重和考虑彼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推进并建立有效的俄美对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透露，今次通话目的是继续探讨俄美元首在早前视像会晤中谈及的重点问题，涉及俄罗斯和美国、北约以及欧安组织即将在下月启动的安全保障会议。有华府高层早前表示，拜登将为普京提供一条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途径。伊朗以卫星运载火箭将三个研究装置送上太空，但当局未有公布装置是否如期进入轨道。国营电视台播放火箭升空的片段，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这支凤凰运载火箭将三个研究装置射向距离地面470公里的太空，今次发射达成预期研究目标。经过这次初步发射之后，很快会有更多发射。今次发射正值伊朗及美国的谈判代表在奥地利维也纳间接对话，试图挽救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导致美国的疫情恶化，连带导致多艘邮轮爆发疫情。疾控中心呼吁民众避免上邮轮。疾控中心将邮轮的疫情健康通知级别提升到最高的第四级，表示即使是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都可能有感染或者是传播变种病毒的风险。中心又说，目前身处海上的乘客应该在旅程结束后的三至五日接受检测，并自我监察14日。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说，自6月从美国港口恢复旅程以来，已经接载110万名乘客，其中1745人检测呈阳性，41个人需要住院。虽然病例数目增加，但患者的病征轻微。发展局宣布，新一季将以招标方式出售屯門一幅可以提供約2000個單位的住宅地，並會加入最低單位面積要求，每個單位實用面積至少280平方呎。局長黃偉麟認為，設立最低單位面積要求不會減少置業人士的選擇，日後亦會在賣地表加入有關要求，相信港鐵亦會跟隨做法。华茂集团行政总裁、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蔡宏兴表示，政府的做法方向正确，认为城市越来越富裕，不应该越住越细。他又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增加公营房屋供应，指部分经济能力未达某一水平的市民仍要依靠公营房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398点，下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78点，下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74，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18美元，卖出1815.8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讲起梅艳芳嘅一啲嘅快歌咧，会唔会咧？你一定系会谂起呢一首嘅《坏女孩》咧？嗯，当然啦，佢嘅《坏女孩》形象咧，又即系你又觉得佢唔系好坏嘅，虽然呢啲歌词咧都写得有啲盗欲啦，亦都咧有啲暧昧啦，但系咧个感觉上边咧，你又觉得哇，好好听嘅咁样。因为佢系梅艳芳嘛，坏女孩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3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梅艳芳点止系坏女孩啊，仲要系一个妖女添啊！ 我哋有妖女梅艳芳嘅歌声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元旦同埋随后一两日咧系天晴干燥，早上系清凉，下周中至后期咧云量系会较多，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啊。不是坏女孩，亦都不是妖女，她是淑女啊。 谁在扣动我心弦？危险，心已被迷乱，就快闯进心窝里边。抚我冰封的两肩，炽热蔓延，未能沉着应变。是我忧郁的概念，想要撕去这晚，就要将我心里所有黑暗燃烧。已在前面，宁愿你踏上边缘。危险，火已渐燃，月球上眼擦射频现。请你不羁的脚尖，在幕逗留，造成磁力扩展。将你身躯这半边，跟那逼近的点，渐渐倒退，倒退，倒退，倒向后边。 摘美泰，荡漾似水波。他好似着了魔，望我眼在喷火。他的心偷偷讲声好咯，一双眼直视我心窝，睁开一对大眼睛，绝没有担心结果。莫念你已爱到就错，他只算出七千千恶众生会爱着我。 有冇印象啊？呢一首歌好早期，好早期妹姐嘅作品啊，叫做《发电一千瓦》啊，有梅艳芳嘅歌声，嚟自1984年飞跃舞台里边嘅呢一只大碟里边揾到嘅呢一首歌啊。听到首歌之后咧，就会有六点钟新闻简报啊。咩歌唱咗俾你听啦？咪就系、是《Stand By Me》啦。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内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为你歌唱这一首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来雨子身披上无衣，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上昼嘅6:09，多谢你再次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嚟到呢个时分咧，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咧就系呢个除夕嘅日子啦，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可能咧要检讨下过去一年咧有啲乜嘢咧系需要即系、就是、要改进嘅，咁啊寄望喺2022年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所以今日咧，沈医生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点样生生不息啊呢一个逆境自强呢一个话题嘅。当然啦，咁今日咧都系继续为大家播放阿妹姐嘅歌曲啦。系咪快歌当中点解会冇呢首噶？点会冇咧？呢首咁经典嘅，我相信一定唔可以漏咗嘅。带嚟有梅艳芳嘅梦伴，之后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我哋继续跳舞啦。 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影，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繁如夜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 在于神，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啊，在健健康康在清晨，除了有陪陪我之外，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的。沈医生，除夕快乐！ 大家除夕快乐！ 早晨，早晨啊！ 早晨。 沈医生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呢个2021年嘅12月31日，即系最后一日嘅2021年啦。咁过去嘅一年咧，其实大家咧都觉得好似麻麻地咁，因为咧大家都要戴住个口罩出街，其实都好展望咧未来嘅2022年咧可以除低嘅 口罩。不過咧，你諗下今日就嚟到最後一日，我哋係咪應該咧好好咁檢討下今年究竟有啲咩事情，我哋係應該要將佢完全地放低曬，然之後咧就迎接呢個2022年咧？ 冇錯啊，好同意啊！前嗰兩三個禮拜咧，我哋咪講過一集咧，就係、是。啊，点样放过自己先？ 系啊，其实即系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我都应该有啲地方需要放过自己啊。 系啦，嗰一集之后咧，其实都好多听众咧都有一啲嘅好嘅回响啦，吓咁亦都即系觉得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嘅话题嚟嘅。咁今次咧，其实贝贝你都带出啦，就系今年咁多其他嘅嘢发生啦，一啲系以外来嘅因素嚟嘅，吓、外在嘅嘢嘅，咁我哋好多时候咧。难免啊，身处呢一个世界都会受住好多侧边嘅人啊，侧边嘅事发生咧、影响我哋心情噶噃。系啦，咁但系咁点咧？咁唔通我哋个心情就系要随住呢啲外在嘅事情去到 控制住自己？ 系咯，系咪咁样？系咪咁样过咧？要吓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嚟到今年即係最後一日啦，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譬如我過去見咗唔同嘅人啦，咁啊過去二十年啦，見咗唔同嘅人，佢哋都係受住呢啲大大小小外在嘅因素，點樣影響你嘅心情咧？希望咧。亦都有一啲嘅总结吓，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以至咧睇下会唔会我哋面对问题嘅时候咧，有另一个角度去到检视一下先。 好，咁啊，当然啦，你讲紧呢一啲嘅影响自己嘅心情，梗系唔系影响自己令到自己快乐啦，当然就系影响自己令到自己唔快乐啊，或者好沮丧啊，又或者咧好焦虑啊等等呢啲情况啦，系咪？ 冇错啦，系啦，咁啊，第一样嘢吓，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好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就是不要对于将来未发生的事呢太多估计、这个呢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于一些、譬如下个礼拜怎么样呢下个月怎么样呢下年怎么样呢很多很多的忧虑。而这些忧虑呢根本就是未发生啦。还有呢、其实九成以上呢都是我们一些的估计来的、一些的揣测来的。是不是那揣测得呢通常呢都是负面的啦。我们很少揣测一些哇很正面的事会发生啊这样的嘛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呢我们都挺常见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呢对于妈妈来讲是更加严重的。我们的想法不是只是下个礼拜可能是他已经是大学了甚至乎出来做事第日结婚生仔这样的。 没错但可能其实他都是四五岁。 是没错。 那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真的劝大家呢听众去留意一下就真的不要做太多估计了。因为估计呢其实你睇翻转头，其实我哋个个都估计咗好多好多好多噶啦，已经咁。但系你自己回顾下，有几多呢啲估计 系中嘅， 系中啦，又或者系有用咧， 系咪？ 其实咧，你睇翻过去咧，其实呢啲系真系嘥紧我哋一啲时间，嘥紧我哋啲精神嘅吓。咁、因为咧，当你去到估计嘅时候咧，可以咁讲，如果一啲你系估计到嘅嘢，你觉得你自己会可以做到嘅嘢，其实当你唔去估嘅时候。佢發生咧，你一樣應付到嘅。但係咧，如果一啲係你根本估都估唔到嘅嘢，就算俾你估多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都估唔到嘅。 哦，即係我明白，即係正如買六合彩咁，你點估計都估計唔到啦， 係 咪？ 就係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你唔使估啊，你有一啲可能基本嘅計劃啦，大概有個預算啦，唔需要太過仔細嘅。咁其實咧，去到發生嘅時候咧，隨遇而安、隨機應變咧，其實你係應付到嘅。 係咪即係話我預計嗰件事發生？例如我講緊媽媽呢樣嘢啦，佢第日大學畢業點咧？咁樣咁可能下一個想法就係，如果佢讀唔到大學又點？即係得兩大類別就已經 OK 咧，就唔使諗到咁長遠咧。 冇錯啦，即係一啲咧，可能大家覺得係一啲 common sense， 大家都可以即係大概就住個現況咧，大概推測到嘅， 估計到， 基本上咧。就已經差唔多噶啦，咁唔需要太過仔細咧，幫佢安排到每一步都要好詳細、好細緻，甚至諗咗十個、二十個唔同可能性出嚟啊咁樣。因為到時佢發生嘅時候咧，其實你自然識得去應付噶啦，或者到時自然亦都有一啲人俾意見你啊，有幫手啊。咁亦都係會過渡到嘅。 同埋世界而家不停咁變，十年後嘅事鬼知咩？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太多估計咧，我哋好自然咧就會覺得好多無力感啊。因為咧，當我哋不斷去想掌握一啲根本。 根本冇辦法掌握或者控制唔到嘅事嘅時候咧，我哋會覺得自己更加係渺小啦，更加係完全係控制唔到，好似 覺得自己好冇用咁。 冇錯啦，咁呢個無力感咧，令到我哋情緒一定係負面嘅。嚇，咁所以咧就係勸大家，或者咧俾個參考就係咧，記住將個目標咧就不如係今日我哋可以。自己做到的事我們就在今天 了。但是我們經常都有一句金句叫活在當下，我不是就是不要理明天，今天快樂就今天做呢。 所以呢我覺得即是好像剛才這樣說，明天呢我們基本有一個的預算，基本有一個大概的計劃就夠的了。但是呢今天呢我們真的眼前擺我們眼前要做的事呢基本上大把啦，我哋都唔夠時間做，係咪？咁不如將我哋即係 100% 嘅百分百嘅精神咧，擺喺今日先。今日點解咁樣講咧？今日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咪帶俾我哋一個好嘅將來，一個更加大嘅機會咯，係咪？但如果我哋咧將個專注力咧擺咗喺一年後、兩年後、五年後。今日嘅嘢都冇心機去做喎，咁你諗下，咁對於將來會係好定唔好呢？係咪一定係負面啲㗎？今日做得唔好，今日冇心機做啲嘢。咁咪带俾你一个冇咁好嘅将来咯。 冇错啊。咁即系我哋成日咧喺减肥嘅朋友仔嚟讲咧，就最应用到噶啦。美食当时我哋食咗先，系嘛？即系总之就唔好理。咁啊食完之后开心啦，咁你咪去积极减肥咯。咁其实一啲面对紧嘅嘢，嗱嗱声去即系积极去面对，其实就好容易咧就会迎刃而解咯。 冇错啦。咁第二样嘢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咧，就系、是。你话今日嘅嘢啦，好啦，咁今日嘅嘢我哋都要注意一点嘅，好啦，我哋 focus 好今日嘅嘢，咁一定要分一样嘢咧，我觉得分一样系乜嘢咧，就系、是、有几多系自己控制范围里边嘅，有几多咧唔系自己控制范围里边嘅， 例如咧， 嗱，例如我哋譬如工作上又有啦，屋企上都有噶嘛，嗱，如屋企先啦，佩佩经常都会提起你啲小朋友啦，系咪啊？嗱，如果我哋同小朋友温习考试咁先算啦，如果我哋可以自己控制嘅范围就系我哋努力同佢温啦，喺一个合适嘅时间时段里边，就唔系话要佢通宵达旦咁样温噶嘛，吓咁喺一个合理嘅时间努力帮佢温好啦，吓咁但系咧。佢个成绩系点？其实我哋控制唔到嘅， 冇错， 系咪？佢临场表现系点？我哋控制唔到嘅。嗱，我哋可以做咧，就系做好我哋嘅本分，教好佢，鼓励佢啊。咁其他咧就交俾佢啦。 当然啦，即系呢样嘢，我哋成日都讲啦。作为妈妈又好，爸爸又好，或者屋企要负责督促小朋友嘅功课辅导嘅朋友仔都好啦。其实讲紧成绩只系其中一个反应嚟嘅啫，你要见到佢尽力。无论是小朋友尽力好，教他那个都要尽心尽力。 没 错。那成绩根本不学你讲，真的就算被你坐下去，你可能都未必有百分的。 没错啦，是啦。但我们见到很多呢，就是自己做了自己那份，但是呢就会担心埋小朋友那份的。他在想他考试了，他现在怎么呢？考成怎么呢？现在会不会说分了心呢？或者现在怎样呢？很担心的。担心到自己根本都睡不着的。这样。但这些担心呢，担心完其实。帮唔帮到件事咧？ 帮唔到， 系完全帮唔到啊！ 反而你个情绪仲会带动到下一科，你同佢温习嘅时候就出事啦。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咧，真系要分开嗱，边啲系自己控制范围，边啲唔系。如果唔系自己控制范围咧，不如就放手啦。嗰啲真系，因为你再摆几多时间落去咧，其实系冇用嘅。咁、完全将自己嘅时间咧系摆喺自己可以控制嘅事件里边、事情里边，咁尽力做好佢。咁咧就一定系。就是自己又会减轻啲压力，然之后人哋咧亦都会觉得放松啲，系咪？唔系好似话俾你去到管埋佢啲嘢嘛，系咪？当我哋去控制一啲我哋根本控制唔到嘅，好多时候就容易咧系侵犯咗人哋啦，好似吓，即系好似要管埋人哋嗰份，咁其实对成件事咧都未必好嘅，系咪？咁所以呢个第二样，第三样咧就系、是、啊呢、这个都好紧要嘅，就系、是、话有问题咧，我哋慢慢会发觉咧。其实都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事、可以当是一个日常来的、啊、即是说呢不要我们觉得呢这个我们要没有问题啊舒舒服服啊畅畅顺顺才是日常、其实不是其实想回头、你的人生有多少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即是其实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嗯， 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嘅。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哋成日都咁讲噶啦。 冇错，其实因为咧，点解有人嘅地方咪有问题咯？ 冇、 嗯、 错， 系咪？因为人根本就系一个问题嘅制造者嚟嘅。 嗯， 咁、啊、所以有人嘅话一定有问题，唔好谂住咧冇问题嘅。咁反而咧，即系当有问题嘅时候， 点样拆解个问题？ 冇错啦。咁我哋点样去面对嘅问题咧，先至系咧嗰个精髓，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点样去到睇一个人个能力啦，又或者所谓嘅一个即系意志啦，其实就系睇紧佢应付问题嘅时候，佢点样反应啊嘛。 嗯嗯， 即系有问题嚟到嘅时候，佢点应付咧？佢个情绪点咧？佢个即系应付个方法系点咧？佢点样去运用佢身边或者自己嘅资源去解决呢个问题咧？而又保持到一个稳定嘅情绪咧？呢、这个先系最高技巧、最考一个人嘅时候嚟嘅。系嘛？日常佢做开嘅嘢好顺利、好顺畅嘅时候咧，其实你唔知佢嘅能力去到边嘅。 嗯， 系嘛？咁所以咧，当有问题嘅时候，反而我哋换转另一个角度、就是，就系啊，咁就当系一个挑战，当系一个即系、嗯、空间俾自己进步咯。 嗯，但系咁啊，沈医生，有啲事情未必有答案，或者根本冇办法解决嘅，咁点算咧？ 冇错啦，所以咧嚟到第四点啦，就系、是、咧我哋咧真系嘅要去到懂得接受。一啲咧，根本我哋系就算尽咗最大努力啊，用尽我哋真系所有资源啦，其实都解决唔到嘅有啲问题吓、 嗯嗯 啊。其实我哋都系要需要接受呢个现实，呢、這个现实就系咁、嗯，因为我哋人咧都系渺小，啊、我哋人都唔系可以掌控一切咁样，系嘛？咁所以有啲问题，即使我哋尽咗最大努力啦，或者揾咗好多人帮手啦，其实都系会咁发生，都系解决唔到吓。我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个个案啦、 嗯， 我见到一个见咗我都几耐嘅一个病人，佢咧其实就系一位专业人士啦，咁喺佢自己个行内咧都享负盛名嘅。咁、 嗯、 但系咧喺佢黄金嘅年龄咧，接近退休之前嗰十年八年咁上下啦，吓咁就诊断咧有个末期嘅癌症。 嗯， 末期嘅癌症，佢都开头咧都系好大嘅打击啦，当然咁，所以咧就嚟揾我，其中一样咧就系个情绪上边咧，去到帮佢治疗啦。啊，咁啊，情绪慢慢稳定咗啦，咁个人咧开始一路亦都接受唔同嘅即系生理上边嘅治疗啦。但系咧一路做嘅时候咧，发觉其实嗰、那个虽然个癌症咧好似开头控制得好啲。但系慢慢咧，其實都係會一路咁樣擴散緊。其實去到而家咧，已經擴散到個身體好多嘅地方啦，包括個腦啊都有咁樣噶。啊，咁但係咧，佢都知道啦，呢樣嘢咧基本上佢 改變唔到， 改變唔到，亦都係佢盡咗自己最大努力去揾最好嘅醫生啊，去揾好多最好嘅腫瘤科醫生啊咁樣。啊，咁但係其實咧都即係改變唔到個事實。啊，咁但係佢而家咧就識得咧。去到善用佢每一日、 嗯、 因为佢觉得每一日都系一个 bonus 嚟，一个赚咗噶啦，啊咁佢会同佢嘅太太啦好多时间相处啦，佢亦都让佢其他空闲嘅时间咧，因为佢谂好多嘢嘅个人系，所以佢咧将佢揾咗一只好笑嘅有个游戏咧，啊佢就话啊佢已经沉迷咗落去啦，咁系乜嘢咧？就系、是、一个日本嘅即系揸嗰啲 电车， 电车嗰啲游戏嚟嘅，咁嗰个游戏咧系要佢好精准嘅。吓、 嗯， 一好细微咁样， 拍准喺个站度噶嘛？ 冇错啦，咁呢个正正就考验到佢咧咁一个咁精准嘅一个性格啊！吓、嗯，咁佢就好享受呢个游戏，咁啊每日都打，咁打到咧就话系一啲即系有啲纪录啊咁样喺个游戏里边系世界级啊咁样噶啦吓，咁佢就觉得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咯吓，咁、 嗯、 佢知道佢自己而家对个病基本上做唔到啲乜噶啦，咁、 嗯、 但系就好好珍惜。佢每一日咯， 咁有冇啲总结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几点啦。第一点咧，就系当我哋遇到好大嘅问题，遇到好大嘅困难嘅时候咧，记住一样嘢就系咧，唔好乱咗自己阵脚先。就系话我哋咧每一日嘅规律啊，每一日嘅生活嘅运作模式咧。一定要 keep 住佢，一定要咧，即系譬如话我哋每日嘅起床啊、瞓觉时间啊、饮食啊，或者基本嘅一啲运作啊、工作嗰啲咧，千祈唔好乱咗阵脚，吓、 嗯， 因为如果一乱咗阵脚咧，我哋咧就觉得所有嘢都好似唔系我哋控制到啊、 嗯， 觉得更加无助、更加无力嘅，咁所以咧唔好乱咗阵脚。第二咧就系咧，我哋就要将自己嘅精神咧完全 100% 咧摆咗喺我哋今日。 可以做到嘅嘢身上，喺我哋控制範圍裏面，就唔好估計太多。對於將來我哋有個適當嘅計劃就得㗎啦，唔好呢將我哋太多嘅精神擺咗落去將來一啲未知嘅嘢嘅身上。第三呢，就係當我哋去到面對今日要做嘅嘢嘅時候呢，我哋用盡我哋自己嘅資源啦、知識啦、身邊嘅資源啦，揾人或者幫忙啦，又或者而家網上好發達啦，好多資料我哋可以搜集到，或者一個社區裏面好多資源呢，我哋盡力去到應付呢個問題。咁但係如果當個問題我哋發覺用盡我哋嘅能力都係冇辦法嘅時候呢，我哋學懂真係要去接受啦，呢個就係冇辦法嘅。但係無論如何啦，呢講緊我哋一啲心態啦、心態嘅嘢呢，其實即係嘅，如果我哋可以每一日呢都係去到積極咁樣去到享受每一日嘅話咧，其實呢個係真係可以帶俾我哋一個唔同嘅人生嘅。 咁相信咧大家都收到啦，嚟到呢個2021年嘅10月31日，希望大家咧都係呢一個嘅生生不息、逆境自強，好好迎接2022年啊！ 冇錯啦。 好，咁喺呢度咧，咁啊祝沈醫生新年快樂。 喺度祝大家听众啊，同埋佩佩咧新年进步啊，开开心心过每一日。 好，拜拜， 拜拜。 望下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就应该系出年啊。2022年嘅1月1日，约定你听朝早5点清晨爽利，钱佩佩在空气中同你见面，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名曾经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的男病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屯门医院发言人表示，这名病人昨日早上9:00多到急症室求诊，当时有咳嗽，向医护人员提及本月28日履行强制检测，当时结果呈阴性，院方再安排病人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随即将病人转送隔离病房。发言人说，院方随即展开感染控制追踪，初步没有职员和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但为审慎起见，会安排当时值班的大约100名急症室职员即日起每日接受病毒测试和进行14日医学监察。警方继续调查香港保护儿童会院舍同乐居的虐儿案，再多4个院舍职员被起诉，连同之前2名被起诉并已经提堂的涉案职员，至今共有6名职员被检控。警方昨日暂控4名年龄介乎23至28岁的女子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袭击罪，案件将于今日提堂。其中一名23岁女子上星期被捕之后获准保释候查，根据警方最新调查所得，这名女子亦都涉嫌虐待儿童，警方已经取消她的保释并落案起诉，案中怀疑受虐的儿童达20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是不足1个月以来两人的第二次对话。普京在通话前向拜登发送节日信息，表示相信可以在互相尊重和考虑彼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推进并建立有效的俄美对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透露，今次通话目的是继续探讨俄美元首在早前视像会晤中谈及的重点问题，涉及俄罗斯和美国、北约以及欧安组织即将在下月启动的安全保障会议。有华府高层早前说，拜登将为普京提供一条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途径。 最先發現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的南非，內閣在除夕前發表聲明，指 Omicron 引發的第四波疫情相信已經越過高峰，疫情逐漸放緩，因此即時取消宵禁措施。南非的疫情警報已經降至最低級別。聲明說，雖然 Omicron 的傳播率很高，但患者入院率比上一波疫情低。南非再次容許室內聚集1000人，室外可達2000人，酒類商店可以恢復正常營業，商界表示歡迎，希望受疫情嚴重打擊的經濟在新年期間恢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12月31日星期五，除夕，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发展局公布新一季的卖地计划，在其中一幅位于屯门青山公路大榄段的住宅用地加入最低单位实用面积280平方尺的条款。局长黄伟纶话：如果顺利，日后拍卖的部分土地亦会加入相关要求。我哋问过测量师同本土研究社的成员，一阵听听佢哋嘅意见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公布同房屋相关嘅政策，系包括收紧出年起出售嘅居屋同埋六字。